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的脑子里还在想着航班的事，他想起了新航的空姐，娇小的身材，可人的笑脸，脚上的凉鞋，尤其是柔软的衣裙紧紧地裹着身子，他们的腰怎么都那么细呢？但红军受不了他们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儿，而且好像有一种东南亚特有的气味。但红军又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像他自己这样的苍蝇蚊子恐怕早都盯上去了。红军脑子里的原本不愿意去新加坡开会的想法，在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以后就一下子改变了。亚太区老板的秘书发了封邮件来，是发给所有将要出席会议的人的。邮件里提到了大家住宿和开会的地方都将是新加坡的里兹卡尔顿酒店。红军对邮件中还列出的出席人员名单、议题和日程都没什么兴趣，这种会他已经参加过太多次了，而且他这次完全就是去凑数的，是替 Jason 点卯去的。但是选定的这家酒店倒让红军想去开这个会了，甚至变得有些期待。红军去新加坡已经去过 N 次了，也已经把鱼尾狮雕像北面那片出名的酒店区里的各家酒店差不多都住遍了。从西面的斯坦福酒店、莱福士酒店，到东面的宾华、东方、康拉德和泛太平洋等几家酒店都住过了，唯独没有住过的就是这家里兹卡尔顿酒店。红军曾经在附近经过的时候注意到这座板形建筑的酒店，从上到下有166八角形的窗户，他就觉得有些好奇，是在客房里有这种形状的窗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功用？现在当红军打开自己在里兹卡尔顿酒店的房间的大门，把行李扔到地毯上，站在房间的中央，四下一打量的时候，他就看见了那八角形的窗户是在卫生间里的，窗下就是浴缸。红军走进卫生间，看见了马桶旁边还有一个像马桶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盖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水箱，他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反正不是给他预备的。他想起来茱莉亚·罗伯茨在电影《漂亮女人》里冲到阳台上对理查基尔喊着他终于搞明白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了，不禁一笑。红军走到浴缸边，把水龙头打开，调好温度，关上浴缸里的下水阀，从浴缸边的台面上拿过了两个精致的小瓶子，把整整两瓶浴液都倒进了浴缸。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搅拌着浴液，很快就把整个浴缸都充满了晶莹透亮的泡沫。红军又从台面上的一个瓷罐里舀出不少浴盐，撒进了浴缸里。一粒粒蓝紫色的浴盐起初都被泡沫拖着慢慢地坠下去，融化了，看不见了。一切准备就绪，红军没有忘记还有一个动作要做，他走到卫生间的门口，按了一下开关，关上了整个卫生间里所有的灯。他一回头呆住了，卫生间里暗下来，却能看见这时的八角窗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画框， 窗外的美景就像一幅高清晰的画面镶嵌在墙壁上。八角窗让红军想起苏州园林里的那些精致的杰作，窗含秀色，他终于领略到了这种东方特有的意境。红军脱了衣服，借着窗外照进来的光亮，走到窗前，坐进浴缸，半躺下来，脑袋枕在浴缸边沿上，左手边就是八角窗。他抬着手腕，用手指敲打着玻璃，歪着头看着窗外。他的房间是朝向北面的，能看见远处范岛高速公路上长串车灯组成的流光溢彩的光带。左面的几条是红色的，因为都是尾灯，右面的几条是白色的，因为都是前照灯。这里的交通是左行的。红军想，如果住在南面的房间里，应该正好可以看见中心商务区的那些鳞次栉比的楼群和月色下的海湾，景色应该更美。他有些后悔，刚才应该专门要一个南面的房间的。十年前，当红军刚入行还在打杂的时候，头一次到上海出差，住的是一个晚上20块钱的招待所，还是和一个什么相伴机械厂的长得像李逵一样的销售员同住一个房间。因为红军包不起一个人住这个房间，40元一间的房价超标了。他一直为他身上的那笔500块钱的巨款提心吊胆，那是他全部的差旅费。他最初把钱放在枕头下面，结果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只好找了个小塑料袋，把钱放进塑料袋里，再把塑料袋塞在内裤里，终于安然入睡。就在当时，他的一个朋友同样也是一个打杂的，但人家是在 IBM 打杂，也到上海出差，人家住的却是锦仓文华。红军当时对 IBM 每年有多少销售额，在世界500强里面排第几名还不甚了了，但一听说这事儿，就觉得 IBM 的实力绝对太了不得了，让他咂舌了很长时间。哎呀，打杂的都住在锦仓文华。不仅这件事对红军震撼不小，他那个住了锦仓文华的朋友在后来的一年里面都常常动不动就说，哎呀，上次在锦仓文华，那自豪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红军曾经想不通，外企让员工住那么贵的酒店得花多少钱呢？这外企得多有钱才行啊。后来红军慢慢想明白了，其实这是外企非常精明的地方。外企鼓励员工甚至不相干的人都入住同一家酒店，靠消费总量就可以和顶级的豪华酒店谈下很好的公司价格，比普通档次的宾馆再贵也贵不了多少。正是这不大的代价，却可以非常直接地提升公司的形象，展示着公司其实可能并不怎么强大的实力，让客户、合作伙伴甚至公众都会肃然起敬。另外，对员工也有很有效的功用。员工出差住进当地最好的酒店，会成为他一段长久的美好回忆，让他以在这家外企工作而自豪，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他也会有意无意地把这美好体验向他的家人、同学、朋友分享。当外企经营发生困难需要节约开支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控制差旅的数量，能不出差就不出差，能只去一个人就不派两个人。但他们不会降低差旅的规格标准，不会改住低档的地方。红军躺在浴缸里，想起他在 ICE 的时候，正是因为这种考虑，他规定员工不分级别， 出差时都可以住当地一流的酒店。他严加控制的是出差的次数、人数和天数，但他不在酒店的单价上省钱。算下来，这样奢侈一年，比大家即使都去住大车店也没高出多少钱。酒店费用占全部经营费用的比重仍然很小。现在红军到了威歇尔，他出差住哪里，其他人出差住哪里，这些已经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了。红军在里兹卡尔顿酒店已经住了两个晚上，每一晚都在八角窗下舒适的浴缸里泡很久。他也已经在会议室里开了两天的会了。会议室里的长条桌排起来组成了一个 U 型的图案，不过 U 的底部是直线，不是弧线。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坐在 U 型长桌的外圈， U 字的开口处朝着一面墙，用来打投影和幻灯，讲话的人就站在投影旁边。组成 U 型的长桌子上都铺了深绿色的绒布，桌旁边总共坐了大约20个人，每人面前都摊着笔记本电脑、稿纸和文件，还有一个高脚玻璃杯放在杯垫上。桌上每隔两三个人的距离就放着一个更大的有把手的玻璃杯，里面放着用来喝的冰水，放在盘子上，盘子上垫着餐布。红军坐在 U 字的一条边线和底线的拐角结合处，这位置很好，是红军精心挑选的。他可以把两条边线和一条底线上的所有人都一览无余，而其他人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不会把他放在视野的中心。在两天的会议里，除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下简单的自我介绍，红军就一直没再发言。会议的内容本身的确像 Jason 说的那样空洞无物，这样的会议红军也参加过多次了。以前他常常很活跃的像个主角，而这次他就是一个旁观者，所以更觉得乏味。来自维希尔公司在亚太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负责人轮番介绍他们各自的业务状况，亚太区的各个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在做相应的汇总，都是些苍白的数字、空洞的承诺、糊弄人的故事，夹杂着各种插科打诨用的笑话。但红军也理解，这种会议是一定要开的，而且至少一个季度要开一次，要不然整个亚太区的管理机构就好像根本无事可做。都说国内国营企业的会多，其实外企的会更多，而且每次都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去游山玩水，专找度假胜地。红军起初曾经纳闷，他们这次为什么就简单地留在新加坡开，怎么没去巴厘岛呢？也可以去澳洲的黄金海岸吗？红军想，如果不是在新加坡开，而是又去哪个度假胜地的话，也许 Jason 就会欣然前往了吧。慢慢的，随着会议的进行，随着红军对威歇尔在亚太区各地的业务状况的了解，红军开始明白了，因为形势严峻，不容乐观，现在不是游山玩水的时候。红军在这两天里利用吃饭的时间也和不少人聊了，也已经交了些朋友，但始终没有张扬。他一直在观察每个人，在熟悉每个人。像这样的亚太区会议有两种常用的语言，第一种当然是英语，会议正式通用的语言，第二种就是汉语。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来的人自然用汉语，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负责人又一定是华裔，也可以说汉语。亚太区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有不少华人，所以汉语就成了会下非正式场合最主要的语言。奇怪的是， 从一开始红军就有一种感觉，他感觉有人也在注意着他，也在观察着他。时间一长，红军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等到为期两天的会议即将结束，他也已经彻底验证了，的确有个人在一直观察着他。这个人就是现在正站在大家面前做着会议总结发言的人，威希尔亚太区的总裁，澳大利亚人科克伍德布里奇。科克说完话，大家参差不齐地鼓了一下掌，会议就算结束了。晚上还有最后一场聚餐，但有些人急着要赶飞机回去，不会参加聚餐了，就在这时和大家告别。会议室里乱哄哄的，红军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不时和过来告别的人应酬一下。等到都收拾好了，他正准备回自己的房间，忽然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红军还以为是威希尔台湾公司的总经理，他一回头却发现不是，而是科克伍德布里奇。科克冲红军微笑着，见红军脸上闪过诧异的神情，便说 Jim， 明天离开吗？今晚一起吃饭吗？红军回答，哦，明天上午的航班，我会参加晚上的晚餐的。科克开着玩笑，哦，但愿不是最后的晚餐。他顿了一下说，晚饭后我想请你喝一杯，可以吗？哦，没有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安排。科克很高兴，便伸出手来和红军握了一下手，说，很好，一会儿见。红军说了拜拜，便离开会议室，走进电梯，按了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对，也许晚上和科克聊天能让这次新加坡之行变得有些意义。晚餐说是七点钟开始，可是差不多到八点了才真正进到海鲜餐厅里面落座，之前都是围在吧台四周喝酒、喝饮料、聊天。虽说经历了太多这种场面，红军还是有些不习惯，害得红军饥肠辘辘，又灌了一肚子的各种液体，感觉都可以听得到自己肚子里像演奏着交响乐。他连曲子的名字都想好了，《D 大调饥饿奏鸣曲》。海鲜大餐吃了将近两个小时，红军早已预见到的局面又不幸应验了。他吃海鲜从没吃饱过，一道菜上来，吃完以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般都要等到把上一道菜完全消化之后，下一道菜才千呼万唤使出来。十点左右，大家才散了。科克用目光找寻着红军，示意他一起走。红军便被科克领着来到酒廊。这酒廊很别致，高高的玻璃拱顶仿佛能看到天上的星空，里面的陈设包括沙发、桌椅都色调明快，远比一般低矮阴暗的酒廊让红军感觉到惬意。科克也看出来红军对这里的环境和气氛很满意，脸上便露出一丝欣慰的神情，和红军一起坐下，准备点点喝的。科克自己要了一杯啤酒，什么牌子的红军没听清，但好像是澳大利亚产的一种。红军自己点了一杯热巧克力，弄得科克和侍者都扬起了眉毛，一副不解的样子。红军又接着点了几种小吃，像花生豆、爆米花和曲奇饼。侍者记下了一串名字离开了，科克还睁大着眼睛看着红军。红军便笑着说，呵呵，老实说我没吃饱，现在正想吃些东西。科克听了哈哈大笑说，哦，其实我也没吃饱，但我想忍着的，你做得对，我也要吃一些曲奇饼。 很快，好像知道这两个人都急等着要吃似的，侍者把吃的喝的都送上来了。红军喝了一口巧克力，手上抓着几粒花生米，一粒一粒的往嘴里送着，脑子里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那家京味饭馆先吃炒饼再加花生米吃的样子，不禁笑了一下。柯克见红军笑，自己也笑了起来，吃着曲奇饼说， 我发现你的英语很好，没有口音，不像新加坡人，他们老带着一种拉的音。 说着就学着新加坡人说话时常带的尾巴。红军笑了，其实柯克自己的澳洲口音就很重，吞音吞得很厉害，每次红军和澳大利亚人说话刚开始都不太习惯，这次已经听了两个整天了，总算是适应了。红军开玩笑地说，我的英语比大多数中国人好一些，比大多数美国人差一些。柯克又瞪大了眼睛问， 那就是比一些美国人好了，不会比美国人的英语还好吧？你开玩笑。 红军便笑着解释， 哈，哪儿啊，因为美国也有很多婴儿和哑巴的，我的英语比这部分美国人的好。 柯克听了大笑，非常开心的样子，然后止住笑，冲红军眨了下眼睛说， 哈，而且美国也有更多的傻瓜。 红军知道有不少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美国人无知而又自大，目中无人。柯克的话里可能也带有他对维歇尔美国总部那帮人的不满，但红军心里也明白，柯克也可能是有意无意的在用嘲笑美国人来拉近他和红军的距离。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知道有不少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美国人无知而又自大，目中无人。苛刻的话里可能也带有他对威胁尔美国总部那帮人的不满，但红军心里也明白，苛刻也可能是有意无意的在用嘲笑美国人来拉近他和红军的距离。红军便笑着说：哦，我同意，至少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美国人觉得美国就是整个世界，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好几百年前也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后来才落后了。美国这样下去啊，也会落后的。柯克连着点头说：是的，美国一定会被中国超过去的，我完全相信。而且我认为可能用不了多久，可能50年，最多100年。 Jim， 你可以看看亚洲的发展，这几个国家都在增长，像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亚洲一定又会成为世界的中心的。红军立刻接了一句，脸上仍然带着笑容，但是语气很坚定，不容置疑地说：可可，我不得不更正一下，香港和台湾都不是国家，只是中国的两个地区而已。柯克愣了一下，也立刻笑了起来，指着红军说：呵 ,Jim, 你是对的，你提醒得好。以后我去中国，不管在哪里，当我见到中国人的时候，都会注意这一点。红军知道柯克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在意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的。在他心目中，这些地理概念都只是他的市场的不同区域而已。红军清楚自己不可能改变柯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他必须让柯克明白，当他面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客户的时候，他必须有意识地留神这些敏感的话题。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走进了酒廊，站在门口向四处张望着，然后朝柯克和红军的桌子走了过来。红军认出来了，是威希尔澳大利亚公司的总经理，名字叫维恩。维恩走过来，冲柯克和红军扬了下手，对红军微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然后问柯克：我们明天要去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打高尔夫，你去吗？说完又转头问红军： Jim， 你呢？红军笑着说：哦，我明天一早的飞机。维恩耸了一下肩，就看着柯克，等着柯克回答。柯克说：我不去的，有太多的事要做，而且我这次都没有带球杆来。对了，为什么不在新加坡打呢？还要专门跑到马来西亚去？维恩又耸了一下肩，撇了撇嘴说：新加坡太小了，我开球的时候要么一杆就打到海里去了，要么一杆就打到马来西亚去了，所以干脆直接去马来西亚打好了。说完他自己已经笑了起来，又说：没关系，我只是过来问你们一下。他伸过手来和红军握了一下，又拍了拍柯克的肩膀，算是告别，然后转身走了。柯克喝了口啤酒，看着红军说：这两天的会议上你都很安静啊，是不是还不太熟悉，有些拘束？ 红军知道刚才的前奏曲已经结束，该进入正题了，便停住了，不再吃那些小吃，用餐巾擦了嘴和手指，把餐巾折叠着搭在桌子上说：现在已经了解了很多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来听的，来学习的，这是个新环境，有太多的新东西。柯克立刻接了一句：还有新挑战？没错，我只希望我已经准备好了，不会有太多让我觉得意外的，希望不要比我之前想的……红军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柯克的眼睛说：更糟。柯克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转而问道：你之前在 ICE 做了多长时间？ 三年。 差两个月三年。 你去的时候就是做销售总监？ 头衔虽然是销售总监，但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逐渐招了一些人。 是你把 ICE 每年的销售额从100万美元做到了1200万美元？ 红军愣了一下，柯克看来的确对他的背景做了不少了解，刚问的这些怎么有些像是在面试自己呢？他想了想，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然后说：不是我一个人， ICE 的团队是一个很棒的团队。柯克听了以后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再抬眼看着红军说： 你以前和威希尔打交道多吗？你觉得你对威希尔了解吗？ 红军笑了，心想怎么会打交道打得不多呢？威希尔、 ICE 和科曼就像是软件行业里的三国演义，在哪个项目里这三家都会到齐的。红军刚想说三国演义，又想起来柯克恐怕不知道三国演义是什么吧，他便说：经常打交道，差不多在每个项目每个客户那里都会碰到，但我不能说我了解威希尔，一个人不可能站在外面就可以了解里面的东西的。柯克也笑了，他也想把气氛弄得活跃一些。 那好，你就说说看，你当时在 ICE 站在威希尔公司的外面的时候，你怎么看威希尔这个竞争对手？ 红军开始觉得为难了，他很难实话实说，他也把握不好应该说到什么深度，说到多么严重才是恰到好处。说威希尔的问题，不可能只说威希尔北京公司的问题，而应该说威希尔中国公司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说他现在的顶头上司 Jason 的问题。而且更复杂的是，红军自己已经成了威希尔的一员了，所以这些问题他自己也会都有份儿的。但是红军还是决定要把话说透，要把问题都点出来，不然的话只会让柯克对他失望，也可能错过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红军非常小心地字斟句酌地说：我在 ICE 的时候很重视威希尔这个竞争对手，因为我知道威希尔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公司，尤其是产品非常好，可能比 ICE 和科曼的产品都好。但是后来我发现威希尔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更不是可怕的对手，好像只有竞争对手才知道威希尔的产品好，而客户都不知道这一点。我想威希尔没有让客户认识到它的优势和价值。听到这儿，柯克马上接了一句： 所以你觉得威希尔的问题就是销售的问题，销售团队太弱了？ 红军慢慢摇了摇头，端起热巧克力喝了一口，看着柯克正期待着盯着自己，就接着说：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这么看，可能应该想一下，是某一个销售人员弱，还是整个销售队伍都弱？ 是销售队伍自身的问题，还是整个公司对销售的支持不够？是撤换销售人员就可以了，还是应该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指导和管理？这些就不是我在 ICE 的时候能了解到的了。柯克仔细地听着，好像不想漏掉一个字，他抿着嘴，既在琢磨着红军的话里的意思，也在对照着他所了解到的威希尔中国公司的问题，看能不能和红军的分析对应上。过了一会儿，看来他还想让红军把所有的意思都直接道出来，他又追问道，你在 ICE 的时候都看到威希尔的哪些问题呢？或者你当时觉得应该这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红军心里暗暗叫苦，看来很难草草的一语带过了。可是越深入的谈，就越和他现在的小小威希尔北京的销售负责人的角色不相符了。红军又觉得似乎柯克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是威希尔北京的小头目，好像还是把自己当作 ICE 的销售总监和代理首席代表。红军忽然有一种冲动，他想充分地展示自己，他好像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南阳茅庐中的诸葛亮，要把自己对天下三分格局的韬略一吐为快。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仔细地考虑了一阵，柯克就一直耐心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红军开始说话了。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威希尔有非常优秀的销售人员，但这并不重要。就像一支橄榄球队，如果没有任何大牌球星，所有队员都并不出众，照样可以获胜，甚至还可能获得冠军。我们的销售方式都是团队型销售，一般的项目也是要靠一个团队合作赢下来的，遇到大项目甚至是靠整个公司的合作才能赢到。所以输掉一个客户，可能是一个销售人员有问题，输掉一个市场，就一定是公司有问题。红军说到这儿，停下来看了一下柯克的反应，柯克专注地听着，没有插话或提问的意思，脸色也很平和，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快。红军像是受到了鼓励，便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觉得威希尔的问题在于，威希尔不是一个由销售驱动的公司，没有销售第一的文化，销售人员在公司的地位太低，而且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地位，没有信心，没有调动公司资源的影响力，就很难赢得销售，赢不到项目就更没有地位，就更没有信心了。任何人都可以指责销售人员，公司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算到销售人员的头上，好像销售只是销售人员的事，其他人都没有责任。我在 ICE 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前方，即使前台的接待员都知道他对公司的销售业绩有直接的责任。他没有接好一个电话，就可能让一个客户离开，他错发了一份传真，就可能让我们输掉一个投标。在 ICE，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销售人员，而威希尔有很明显的前方和后方的划分，只有销售人员在前方，其他人都守在后方。红军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说完了胸口好像还在一起一伏的，他赶紧端过热巧克力喝了一口，让自己的情绪稍微缓和一些，同时脑子里回想着刚才说的话有什么纰漏。柯克听到这儿，好像情绪也开始激动起来，开始坐不住了，他挺直身子说，这是威希尔中国公司的文化，不是我们威希尔本来的文化呀。红军明显地感觉到了柯克对威希尔中国公司现状的不满，但是经过这两天的观察，他觉得这种文化并不是只在威希尔中国公司存在，其他地方包括亚太区也大多如此。 头头们高高在上，远离客户和战场，高谈阔论。但红军并没有把这些想法表露出来。柯克长出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啤酒，冲红军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他换了个话题说：“你是在北京吗？”红军答应着。 Jason 是在上海吧？北京和上海哪个地方做中国公司的总部更好一些？ 红军知道这是一个更敏感的问题，直接和他的顶头上司 Jason 有关了。但红军现在已经放开了，管他呢，柯克也是自己的老板嘛，而且还是更高一级的老板，有什么不能说的？红军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威希尔的客户和 ICE 的客户一样，都主要是在四个行业：金融、电信、政府部门和制造业。金融业里，中国的中央银行在北京，五大商业银行里有四家在北京。电信业，中国的四大电信运营商有三家在北京。政府部门嘛，不必说了，北京是首都。制造业，当初的客户主要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和全资子公司的时候，客户大多是在上海。但是现在的客户主要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在地理上的分布就比较平均了。而且威希尔的合作伙伴包括硬件厂商、咨询公司、系统集成商，在北京的也是多一些的。 柯克的眉头皱得紧紧的，鼻子里哼了一声， 哼， Jason 就是离他的客户太远了，他为什么不去北京呢？ 红军笑了，他很清楚，屁股决定脑袋，他本人在北京，自然希望威希尔能把更多的业务重心转到北京来，所以可以讲出刚才那一大套道理。而假如红军自己希望威希尔的总部放在上海，他一定也可以找出有说服力的放在上海的理由。其实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个人的立场不同，决定了个人自有一套道理。红军相信 Jason 一定也可以如数家珍般的列出把总部放在上海的理由。但让红军觉得有些惊喜的是，自己是一个新来的小人物，居然有机会可以在柯克的脑子里来一个先入为主，而 Jason 以前似乎都没有想过要给柯克洗洗脑。红军觉得现在应该轮到他活跃一下气氛了，便说， 这我可不清楚了，我想 Jason 一定有他的考虑吧，可能因为他喜欢上海。其实如果是你，我猜想你也会愿意把总部设在上海的，大多数外国人都会更喜欢上海。 柯克一听就来了兴致，情绪也好转了，问着， 为什么？你为什么猜我会喜欢上海？上海和北京我都还没有去过。 红军心里立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柯克居然到现在都没有去过中国，一个亚太区的总裁居然还没有去过在他的地盘里最有潜力的市场。红军猜也可能是因为 Jason 不想让柯克来中国，所以一直找理由把柯克挡在外面，这更让红军觉得哭笑不得。这公司这两个人都够有意思的。红军想着，嘴里解释着， 我也不太确定，只是一种感觉，上海好像比北京更舒服一些，更自由一些，更商业化一些，更现代，更西方化一些。我想可能你会喜欢上海的那种…… 红军顿了一下说， 味道。 柯克抿着嘴嗯了一声，似懂非懂，琢磨了一会儿便笑着说， 反正这两个地方我都是要去的，越快越好，我已经太迟了。 红军听到柯克这么说，觉得柯克总算认识到了他以往的疏忽，亡羊补牢 也还算精神可嘉。柯克冲吧台旁边的侍者招了一下手，招呼侍者过来，他又要了一瓶啤酒。侍者端来啤酒，想替他把酒倒进玻璃杯，柯克连着摆手制止了，他就是想直接用瓶子喝。看来他现在情绪不错，然后手里攥着瓶子说， 威希尔在中国有三个办公室吧，北京、上海和广州。 Jim， 你觉得这三个团队合作的怎么样？ 红军笑了，想开个玩笑，也想吊一下柯克的胃口。他说，你想听什么，真话还是假话？柯克立刻正色道， 当然是真话。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